月二十号嘅骚动音乐，提提你啦，一号戒备信号严正生效。 哎呀， 咩？哎呀， 应该哎呀，对唔住。 系啊，琴日有人话唔知会唔会吓、 啊？哎呀， 爆 风 球啊，冇啦，冇谂咁多啦。 我今朝起身仲喺度谂紧，咦，使唔使出门口咧？咁样 使唔使出门口？谂多咗，今日都系正常做节目。 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咁啊，不过咧，我想讲咧，其实呢件事。困扰咧都唔系最困扰，即系天气呢啲嘢冇得控制，有啲嘢有控制嘅，但系控制得唔好咧就好困扰。 来， 你记唔记得我成个晏昼咧，咪攞住个电话喺度读， 系啊， 咩嘢？ 我以为你玩三国志咋？ 唔系啦，我冇打机好耐啦，我已经重量啦。 咁有咩系咁？ 我将卡数就系爆咁滞。 做咩？而家将啲钱摆喺度啦， 就真系不得了啦，咁样。咁啊，即系但系正因为我笃电话笃咁耐咧，就系、是、其实都系同呢啲银行嘅有关系嘅。咧话说咧，其实我要咁样讲就系、是，我系一个好守旧嘅人，可唔可以咁讲咧？守旧啊，因为咧我想问波成一个问题先，你有冇红宝仔呢样嘢？ 冇啦。 你係冇咗好耐㗎 啦，所有嘢都digital 咯，已經。 我想講，我係一個仲有紅寶仔， 即係仲落去打寶啊 嘅人嚟嘅，我仲會打寶嘅，係咪想象唔到一個三十歲嘅人係會有紅寶仔喺身邊咧？ 估你唔到啊！ 咁因為咧，我從來處理銀行方面嘅嘢，我係好渣嘅。咁某程度上可能係。都不能夠賴嘅，不過即係因為我媽咪細細個就教落，即係有啲嘢揸手咧就好啲，即係好似嗰個安全感會大啲。有啲咩事起上嚟你要抄，咁你起碼都有張單揸喺手，有得望啊嘛， 即 係 有實物啦，佢覺得要 係啦，有實物咁樣個感覺就會安心啲。咁但係即係而家環保嘅關係，咁即係好多銀行啊，或者可能係好多一啲財務上嘅東西，其實都係網上處理好曬啦。咁啊，預結單都係會email 嘅形式咁樣出俾大家啦。咁話說小弟咧喺呢一方面係真係好弱嘅，即係包括喺處理理財上面啦，可能係嗰啲好多一啲保險啊各方面嘅嘢咧。因为太多呢啲唔同嘅公司，然后你个人身上愣住咗好多个户口啊，咁、然后我就系唔系花好多时间去打理嘅，即系我系可能隔好耐时间 先开一次， 先开一次嚟 都系嘅。你保险如果即系好即系你冇病冇痛冇事咁啊最好啦，咁、你又唔使 login 去 claim 钱咯，咁你如果要交。嗰、那個保費咁你一年都係交一次啫， 係 即係除非你月繳，但一般你如果一年交一次，咁咪一年開一次咯。 冇錯啦，正正就係咁。同埋我係衰到點咧？就我係衰到咧，即係例如強積金先算啦，係通常咧 agent 揾我多過我揾個 agent 嘅，即係通常會收到啲電話，阿彭生啊，你個户口咧就好耐咧都冇即係同你去傾過嗰個狀況係點啦，你得唔得閒約個時間出嚟飲個茶食個包啊咁樣，咁我先會去理嗰個户口嘅狀況嘅。咁話說咧，我今日晏晝撳咗成個晏晝電話咧，就係、是、原因就係我揾唔翻我個銀行户口嘅密碼。我 log in 唔到啊，因为我想 check 翻我过去一段时间嘅账单， 又未叫信用卡啲数，咦咁大条嘅？ 系啦，正正就系呢样嘢啦，因为即系最近呢几个月嘅利用信用卡嘅消费比较多咗，因为储紧积分，我准备迟啲。一开关我就用积分去理数去换机票去旅行噶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好多时候啲消费就靠信用卡去处理啦，咁样就好少用 cash 啦而家。跟住然后咧，我就喺度睇到张单，我又拗头啊，点解好似同我想象中嗰个落差有啲唔同嘅咧？好似比我想象中多咗咁样。 呢、這个我想问咧，你有冇一个习惯？嗱，呢个咧系我见我以前阿爸佢哋每次签账完之后，佢就会有一张 receipt 噶嘛。 系。 咁佢哋以前我睇佢哋細個睇佢嘅做法咧，就會儲曬佢，翻去咧就會入起曬，然後每一個月去到交卡數嘅時候，就會攞翻嗰個神奇的盒子出嚟，就攞翻張單，就對翻個總數，即係會計嘅。 嗱，呢一個咪就係有條理咯。我都有儲噶，呢啲咧即係如果你係街外邊簽卡的話咧，咁我都會將嗰啲簽帳嘅單咧，全部儲曬喺銀包嘅。我儲半年噶。 哇，勁啊！ 所以我個銀包好像啲人成日見到，哇！你個銀包成磚頭咁樣嘅，因為我係全部單嚟嘅咁樣。咁但係因為有好多簽帳，其實好多時候你唔係去實體鋪去簽噶嘛，即係你可能有啲可能買下日常嘢喺 online shopping 嘅時候俾錢，咁你嗰啲就冇一張咁樣嘅單去俾你即係揸住嚟對啦。咁所以好難計數啊。咁我就直接就想去 Essex 嗰個信用卡嘅户口 入去睇啦。 你入去睇下我到底嗰啲簽帳係點樣嚟㗎啦咁樣。一個晏晝我都 log in， 但你試咗幾次之後就會鎖你 account 㗎喇。 所以我唔敢亂咁撞啊。 所以你就試一兩次隔幾個鐘咁樣再試。 然後同埋唔係係每一次呢，而家係我個狀況係咁㗎，每一次呢我都會選擇就係重新，即係佢有忘記密碼，即係所有呢個世界上網上嘅話有忘記密碼呢個功能㗎嘛。咁但係你都知銀行嗰樣嘢衰就係衰在咧，佢哋嗰啲密碼真係好安全嘅。嗰、那個安全嘅程度係你唔會記得你自己 set 咗嗰個密碼係乜嘢㗎，因為係有英文字母加數目字，有啲甚至乎要加個符號嘅。咁但係又好奇怪地，有啲銀行咧係可以俾你加蛇仔，有啲係唔可以俾你加蛇仔，你只能夠加 at 啊或者感嘆號咁樣啦。咁間間都唔同啊嘛。咁然後我間間 set 個密碼都唔同啦。咁然後我就會唔記得咗我到底自己 set 咗咩密碼啦。於是乎，我又要再重設我個密碼啦。 咁有冇重設咗咩？即係打去 card center 係可以幫你做到呢個。 其實而家 app 都做得到嘅，不過就要經過比較繁複嘅一啲 confirmation 去對翻你嘅個人資料啊，然後先可以做得到你重設密碼呢個程序，因為。都係嗰句，銀行係真係非常之安全，呢樣嘢係令到我好安心嘅，因為當年我自己都唔記得個密碼嘅時候，我深信係冇人可以衝破到我嗰個户口嘅。 但你講忘記密碼呢一樣嘢，我有一個位置係成日都理解唔到嘅，就係、是、唔一定係銀行，反而少嘅。以前特別係嗰啲咩討論區嗰啲咧，你登記一個户口嘅時候，通常有一個項目。成日都會出現嘅， 就係嗰啲安全問題。 冇錯啦、例如係你第一隻養嘅寵物叫咩名咧？ 我想講啊，我就係想講啊，頭先我重設密碼嘅時候咧，個銀行有問我第一隻養，佢問咗兩個問題，就係、是。應該我自己 set 㗎嗰陣時，就係、是、第一個問題就係我第一隻養嘅寵物叫咩名啦。咁然後第二條問題就係我阿爸阿媽喺邊度認識啦，即係邊個城市認識啦，咁樣類似係咁啦。跟住然後咧，我答第一條，我真係答我第一隻寵物個名。我第一隻寵物個名即係只貓嚟嘅，叫刀疤。咁我打刀疤啦，英文名刀疤，刀疤咁樣。 我提你講下，講小心，唔識講太多，始終係你銀行嘅嘢啊。 啊，系喎，对唔住， 系啊，你小心， 我会改咗佢噶啦，一阵，因为唔系，sorry， 系我已经改 咗 啦， 咁得，即系之前嗰个嚟， 系啦，跟住然后咧， 唔好谂撞佢嗰个， 系啦，咁然后咧个问题就嚟啦，唔中啊， 系啊，我就系觉得呢一样，因为我个密码我记唔到，已经第一关啦。咁其實即係我對自己嘅記憶力可能有少少質疑或者點啦 ，anyways， 咁跟住你仲要我再記多幾個問題嘅答案嘅時候，即係好似你咁講啦，我有咁多密碼要記，仲要再記嗰、那個，同埋好得意嘅，假如佢問你阿爸同你阿媽相識嘅地方係點啦，究竟你當時係打香港啊、Hong Kong 啊？HK 啊， 嗰、那個打法 定係 specifically 係寫中環啊，定係點咧？因為你可能都唔記得自己當年寫啲咩，哪怕個 fact 其實你係知嘅。你寵物叫咩？可能你有中文有英文，或者你用個代號咁樣。我就覺得每一次記呢一個 都 非常之煩， 所以變成你一個户口，你記嘅嘢多咗好多，包括你嘅密碼啦。如果你唔好彩唔記得，你就要記得你當時 set 嘅問題係乜嘢，同你 set 嘅答案係乜嘢啦。你愣住咗好多資訊，到我到而家我都揾唔到一個好好嘅管理方式，令到我可以每一次唔需要再重複咁樣去勞動。 我教你一個方法啊，好有用啊，我婆以前用嘅，攞本簿仔寫低。 我都覺得呢個係最行之有效 嘅，第一安全，因為你唔會俾人 hack 到，除非你俾人爆格，佢又咁啱揾到你本嘢，又知道嗰本嘢係咩嚟啦。 跟住第二样嘢就系你写低咗喺本簿度，你可以聚集晒。 系 你屋企要用嘅时候，你就攞佢出嚟啦。 啊，我好似我老婆好似系咁样做。 哦，佢又咁用。 系啦，但系 跟佢啦。 因为我即系我有其实都有考虑过嘅，但系即系我第一我唔中意写字，咁所以呢个借口嚟啦吓。咁但系我有 你究竟唔中意写字定系唔中意搵唔翻密码？ 系两样都唔中意。其实我都有谂过话啊，好唔好我将所有嘅密码嗰啲嘅资讯写喺即系。記低喺電話個記事簿度，咁但我又諗，真係真係好唔安全啊！呢件事情，即係你個萬一你個電話俾人 hack 的話，又好容易會出事，或者你唔見咗個電話跌咗喺街，又好容易俾人哋攞到你嘅資訊。咁所以我最後就放棄咗咁做，然後我就每一次都真係忘記密碼，再 set 過咁樣咯。 即係呢啲叫資訊科技嘅保安啊、安全嘅嘢咧，我真係承認嘅，係、自從錄多咗我哋即係電台嘅嗰個宣傳聲啦、每次都會有一啲相關嘅資訊。其實錄多咗之後，有一種潛移默化，因為佢裏面嘅內容不斷錄啊嘛。雖然我唔係刻意記住，但係錄得多，你會知道佢提醒你嘅乜嘢。當你每一个星期你都要 keep 住录，每一个星期就好似提紧自己点样去处理呢一啲嘅密码。因为以前咧，我有一个坏习惯就 系 好多讨论区，而家少啲啦。 系 以前细个你打机啊，或者你上网揾嘢咧，超多讨论区。咁每一个讨论区你又要开个户口噶咯。 系噶系。 咁嗰段时间就会习惯咗，系个 account 同埋密码咧就尽量一样啦。 冇错， 唔使搞咁多嘛。 冇错。 但其实到而家你就会知道其實有危險性。舉個例，而家你我當上網買嘢，咁跟住你要申請一個户口幫我個鋪頭，咁可能有啲優惠啦。咁我呢啲咁嘅市區人梗係申請啦。咁開個户口嘅時候，有啲就仲好啲嘅。而家你嗰個可能 ID 只需要用 email 就得噶。 OK。 咁但係以前嘅做法，個密碼入咧就入去都係嗰啲，分分鐘入嗰個就係同你 email 係同一個嚟。咁你而家我就有一個少少嘅 alert 啦，就係、是、喂，唔好意思，如果我 ID 個 number 係用 email， 密碼係用我真係 email 個密碼，咁嗰個人如果佢真係有心要裝嘅話，佢只需要試一次，佢就會入到個 email 咯。 啊， 係嘛？但係你好習慣性，好自然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你未必會諗到呢一樣噶嘛。 冇錯。 咁所以我而家咧就會用呢樣嘢嚟睇自己啦。 乜嘢 咧？就係、是。set 多几个密码啦，谂多啲新嘅 combination 出嚟， 好难记啊！ 有冇帮我写低啦？所以今日见住你咁唉声叹气、垂头丧气，令到我脑里边不断徘徊出现咗呢一首歌。因为头几句我根本就觉得系我想同你讲嘅嘢嚟嘅，张建轩嘅从头开始。 看你垂头丧气。过去如何刻骨铭记，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勉强谈情不忍后悔，补记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长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远离，常有逆转时机。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无下于白纸，重编写一次。 上全非，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也无下于白痴，如删改写于此。共爱侣未相依，以笑磨意志，如何拍穿在意？再相拥半次，从头开始。当你拨去心底里那根刺， 我将呢四个字送俾你，从头开始，你从头开始建立过自己嘅一个系统去记你啲密码。 我以为从头开始 set 过啲密码添， 将你嘅过去掹走佢，重新嚟过啦，都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男子今朝喺马鞍山行山时，怀疑被洪水冲走，搜救人员经过大约六个钟嘅搜索，下昼大约四点半喺现场寻获相信系事主嘅遗体。警方今朝十点几接报指，两男两女喺马鞍山行山。报称其中一名中年男子在马大石间英雄瀑对开大约五十米的位置被洪水冲走。消防话出动搜救人员到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亦有协助。本港失业情况进一步改善，四月至六月失业率是5.5%，较上次回落0.5%。有213,100人失业，减少大约20,000人。就业不足率是2.5%，回落0.3%。政府统计处公布，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都下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随着本地疫情稳定和外围环境改善，经济继续复苏，劳工市场进一步改善，展望劳工市场应该会随着经济继续复苏而进一步改善，消费券计划亦都将有助复苏。他又说要创造稳固基础，社会各界必须积极参与疫苗接种计划。特区政府表示，基于近日新加坡的确诊个案上升，现时并未具备条件启动航空旅游气泡。双方同意八月底视乎新加坡实施加强抗疫措施的成效和全球的情况，检视下一步安排。发言人说，两地政府一直留意新冠病毒疫情，尤其是新加坡疫情的发展，以决定香港和新加坡航空旅游气泡的下一步安排。今年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超过42,000名日校考生当中，有17,733人考获33222嘅大学一般最低收生门槛嘅要求，占日校考生当中嘅42.2%。今年资助大学学额有大约15,000个，换言之，大约1.19人争一个资助学士学位学额。今年有7位考生考获7科5星星佳绩，成为状元，分别是3男4女，当中1男2女。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亦有18人考获6科5星星，包括13男5女。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下午5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是北纬21.6度，东经112.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短时间内将登陆广东西部沿岸，逐渐远离香港和减弱，对本港将不再构成威胁。天文台将于未来几个钟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查帕卡仍然会间中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市民需要保持警惕。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六天气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上一首像极了爱情来到第二首。作曲编曲监制有苏道哲，而他自己都有份参与作曲的。跟李靖君有新派台作品叫差一些什么。或者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对方完不完美都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欢他。 逐步拾回自己的勇敢，站立未来别怕被摇撼，有个人憎我一身伤痕，平常心多谢难道自问，逐步拾回自己的性格，独立是男是女亦平等，前路上有数不清的可能，为何悲观我自问，旧日被人撕开粉碎为何回去，着相爱的假证据，路上拾回一些洒脱卖掉恐惧，地球这么大拥抱面前单身之旅，抬头望以后自豪地走出去， 陈明谦作曲嘅有吴林峰。吴嘉熙嘅派台作品《逐步拾回自己》。有一啲过去充满伤痕，你唔想翻转头，但有啲美好嘅过去，你系想翻翻去嘅，哪怕最终大家嘅目的地系唔一样都好。 陪伴你直到终站，同坐电车中消闲，谁会知青葱的岁月路程短暂，前路茫茫，重温邂逅的当晚，搭话外班没了，半途失散过程不可自返，想起你无聊玩笑讲 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虚构得孤单。怎可再直接看清你同眼，亦是于一瞬间，我们未散。最平衡时空中绝不失散，去路平坦，已像眼前感叹，以为冲突破记忆那框框。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求得孤单，怎可接受到你跟我无关？路线有界限，不等于要散。我最怕运气步步退减，恶性循环。离愁别绪都不足以扭转轨迹折返，回复命运越来越慢。想找你闲聊，近况说声不习惯。我每日怀念你刁蛮，受罪也好，现在太冷淡。假设从前我送你于这站一去，能复返，可相拥多一刹，留恋系多一刻，也别散。 有陈耀森啦，作曲编曲监制有周石汉。听过洪家豪嘅新派台作品叫做《逆时车站》，会见到啲宣传嘅相都系倒翻转头嘅。但系咪咁样就能够翻翻去以往嘅时间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时间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噶啦。 Hi 除了过去几日见很多倒转的逆时车，昨天上都见到这首歌的宣传相，大家都明白了，好像歌名一样，而你我都知道一切回不去了，来自鸡蛋蒸肉饼的新派台作品。这个时代下他告诉你，即使地方不同都可以做音乐。轻盈，系啊！过去好多嘅嘢都翻唔到转头，无论时间、地点、人物都一样。所以仲留低嘅人，只能够用你嘅方法去记住佢。就好似佢哋三个 Hazel Trio 用呢首歌记住 Gary Tong。 再会面，重新再纪念，是岁月愉快的片段。最耀眼色彩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再遇你。如果要说告别，旋律作告别，落雨路有再见并肩。再纪念是岁月愉快的片段，最耀眼色彩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再遇你。如果要说道别，旋律作告别，落雨路又再见并肩，唱着这首歌。再不间断，凭着爱，在某天将会再会你。 听呢首系 Hazel Trio 嘅歌，叫做《最耀眼》，featuring 嘅有 Dash。先一节六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支持或纵容黑客攻击。谢立坚强调，美国先至系全球最大嘅网络攻击来源国。佢引用中国网络安全公司360报告，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嘅网络攻击组织曾经对中国航空航太科研机构、石油行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进行长达11年嘅网络攻击。他说中方再次强烈要求美国同盟友停止针对中国的网络泄密和攻击，停止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向中国泼脏水，撤销所谓起诉。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的网络安全和自身利益。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黄昏六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北纬 21.6 度，东经 112.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六天气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方向，跟住华润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排到去税务大楼。咁就系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方向，跟住华润大厦有交通意外，所以而家咧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而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而在九龙入口这边，由于秀茂坪道去牛头角方向近住晓光街挤塞，车龙就沿住将军澳道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龙尾排到过了春园街，而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西行去荃湾，较早时近住思瑞桥底曾经有坏车的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提一提大家，新田公路水浸去元朗方向，近新田交汇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CIBN 童话童真带你寻回童年乐趣。 啲小朋友找到萤火虫咧，佢哋即系咩反应？ 停低，静落嚟。发现到啲光点啦，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新奇嘅一个经验嚟嘅。 细说香港建筑保育仪，见证我城发展印记。 保育艺院嚟到做一啲表演，而其他嘅商业活动系能够应付到嗰个开支。如果咁样咧，就真系完美。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冬奥开幕真的很兴奋。 咁兴奋，净系唱歌又点够啊？一于上港台网站冬奥盛事共融体，用打气 emoji 同字句组成打气图像，表达你对港队嘅支持啦！ 喺社交平台分享打气图像嘅时候，加入 hashtag 冬奥盛事共融体，仲有机会得到运动纪念品添。 即刻上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olympics 冬奥盛事共融体， 齐打气撑港队。 Songs of the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So long. 斌臣，今日我哋呢一位嘉宾，佢个名好有霸气，佢个人都好有霸气嘅。 我哋送俾佢呢句，都一样好有霸气嘅。 陈雷霆万钧， 雷霆万钧，我谂起遥遥嘅招式名。 我哋送音乐嘉宾咧系有陈雷嘅， 系我补充一点，系一头雾水嘅陈雷。 系啊，讲咩啊？头先嗰句系咩？ 陈雷霆万钧啊！ 我玩呢啲嘅，我明啦。 哦， 系啦，但系有实物嘅，有实 物容易啲明嘅，写咗出嚟啫。 好靓啊！ 系啦， 好靓啊！啲字 手字系加翻分嘅， 系啊， 嘢就。 个嘢就睇 波成，你点样做嘢噶？ 唔系 OK 嘅，因为我咧即系今年有个朋友都系成日咁讲嘢，嗰个系即系小尘埃个 Jonathan 啦。我哋同佢一路打机，佢一路讲啲嘢，我哋都吓。 讲咩咧？即系就好中意嗰啲啊，仲有啲咩咧？类近嘅， 即系嗰啲食字嘢嚟嘅都系。 系啦，跟住又会噏多只字嗰啲啦，即系类似嗰啲一里通马国明嗰、 哦、 类嗰啲。 惊一事错一字嗰啲。 系啦，跟住仲有好多都系呢一类。 系 。即系我开始能够接受到咁样嘅沟通咯。 同埋开始习惯到啦，系咪？ 习惯。 以前系好怕嘅， 都唔系，即系我觉得听到诶。嘅時候，我會覺得我好似年紀有啲大啦，跟唔上依家即係年輕人嘅流行用語。 你都年輕啫，但係而家就慢慢習慣咗啦，因為相處多咗之後。 冇錯，我都要學翻呢啲咯， 係。你會唔會開始都沾染咗呢啲習慣啊？即係因為你知啊，耳濡目染之下咧，同佢打機打得多。 有少少嘅，個人係多咗好多啲垃圾説話或者啲廢話出嚟。 你邊一類㗎？你係即係你講嗰啲通常？ 我係嗰啲自己講講下，跟住心開就越講越細聲，跟住啲人就會覺得我自言自語喺度噏緊啲咩。但其實我每一次人哋覺得我自言自語，其實我都係同緊你講，只不過我後期講啊，我都好心開嘅， 尷尬 flow 啦。 跟住我越講越細聲，跟住耷低個頭，大家就會覺得誒、又自言自語講咩咧咁。 係。但嗰啲可能係搞 get， 但自己冇信心，所以越嚟越細聲。 冇錯啦，即係搞完啲 get， 我都會講一句唔好意思，跟住就會繼續翻，即係自己去圓翻個場咁。 你有冇個笑話代身係你自己其實覺得幾好笑嘅？ 我有啊，我真係有。 好想聽，我想聽。 唔係，即係都係人哋同我講，我發覺呢個笑話我笑咗好耐，然後最近有個廣告啦，我覺得佢運用咗呢個笑話， 你 類似就係、即係嗰啲。冇張消費嘅卡啦，大家都會有噶啦，基本上。咁、然後佢就出咗一隻假嘅手，就係、方便大家咧，即係可能即係出入停車場，你可以嘟嗰隻手。咁咁啱咧，嗰間公司嘅有個員工就醫人， 係。 咁所以佢揸住嗰隻假手，就叫假手醫人。我笑咗好耐，跟住最近我就見到嗰張卡個廣告啦，佢真係揾咗醫人，而廣告裏面醫人真係揸住隻假手。每次見到我都覺得好好笑，就係咁啦。對唔住， 其實本身係件事係好笑， 我講得唔， 但 係 陳雷自己心虛嗰下咧， 心虛 係啦，唔係，但係你個心虛又幾好笑喎、啊，其實。 因為我個朋友同我講嘅啫，我覺得笑咗好耐，跟住我周圍同人講啦，大家都唔係話咁，唔似我咁大反應地覺得假手醫人呢樣嘢好好笑嘅。 係。 但我就即見到嗰個廣告啦，雖然佢冇專登講明啦，但我覺得佢揾依人揸住呢只假手去嘟咧，佢一定係知道呢個笑話嘅人。 一定係你講完之後唔知點樣傳下傳下傳咗啲人嗰度。 一定係知道，唔係因為咁嗰、那個就係、是、因為嗰張消費卡，係嗰、那個員工就係叫依人，我諗係佢哋自己。都想用翻呢條橋，所以真係咁咯。 唔緊要，我講翻一個笑話嚟氹翻雲啦。 好啊， 睇唔使咁尷尬。 得唔得？睇下係咪可以氹翻雲？ 定係我嚟先？我都有喎、啊。 係咩？ 我可以楞埋，我可以食翻佢頭先。 好好好，嚟嚟嚟嚟。 如果有一日咧 ，Mira 有一個成員係冇出現嘅，得十一個喺度，咁你會覺得係少咗邊一個？ 伊人啦、 啊。點解啊？ 少了伊人。 係啊！哇！我覺得陳雷好似去咗新世界咁樣， 呢個唔錯喎。 原來伊人呢個名字可以玩咁多嘢㗎， 係啊！我哋嗰陣時有諗過，即係嗰句卷軸咧，如果伊人嘅話咧，就會咩伊人當自強啊，少了伊人，咁少了伊人好似唔係咁好意頭啦。咁但係即係總之佢個名係好多嘢發揮， 係喎係好多發揮喎。 係啊， 咁假手伊人呢個你係咪第一次聽先？ 係啊，我第一次聽啊。 嗱，你又。Okay、你又可以代多一個準備 啦，inspired by 陳雷啦，咁可以。我到時 係， 我話呢個房可以踢翻啲人話咩？我哋用咗唔知幾多分鐘講佢， 講咗你好耐。 但係 feel 到陳雷即係同佢哋即係打機打得多之後咧，嗰個平時私底下玩啊傾偈嗰啲咧係呢個通嘅。 係啊， 係呢排少見咗 Jonathan， 如果唔係我再代多啲落袋咯。 係 係啦。 但我哋用到呢一句咧，即係陳雷霆萬軍咧。呢、這個雷霆萬軍嘅意思其實即係話你嘅威力好強大，無法阻止啦。咁、我套用喺你身上咧，我哋都想了解，因為我哋覺得咧打機嘅你咧，即係好似譬如上一首屈機嘅時候喺訪問都會講啦，即係嗰個你係非常之強大啦咁樣。除咗打機嘅範疇之外，你有冇覺得自己喺其他嘅領域上面都有呢一種好似打機嘅狀態嘅？ 經常都會有嘅，即係都會俾人覺得，喂，點解你可以咁有自信嘅做一樣嘢？你明明唔識都可以咁有自信，即係好似前排 join 啲同事打籃球啦，其實我唔識打籃球嘅、即係頂籠係射下波嗰啲嘅啫。 咁即係我話咁係咯，大家寫埋我個名字上去啊，即係類似新界 Kobe Bryant 咁樣，即係唔知邊度嚟嘅自信，跟住仲要問人嗰、那個可唔可以死啦！我仲要唔記得咗嗰個 terms 咩？可唔可以嗰啲叫咩啊？即係你射完之後掹住個籃 框，框 嗰啲叫，總之問佢哋 入樽， 哎係啊，可唔可以入樽嘅嗰度？唔知邊度嚟嘅自信，我哋就心諗係啊。咁我就係做任何音樂以外啦嘅事情，我都可以有呢份咁強大嘅自信喺度嘅。 但係點解偏偏就係做音樂最擅長嗰樣嘢，反而冇呢份自信喺度呢？ 因為呢個真係即係我覺得係呢個我係覺得真係要保持謙虛嘅心，因為即係音樂上我覺得我太多嘢係真係需要去學習，或者係要繼續去到吸收新嘅令我覺得好有趣嘅聲音翻嚟嘅，咁所以呢個我係真心覺得。我真係唔係話咁勁嘅，咁所以喺音樂方面我就真係唔夠膽咁自信咯。 係， 但其他任何打機啊、煮嘢食啊嗰啲， 我煮嘢食啊， 唔知點解咁有自信。 係嗰啲新界 Golden Ramsey 啊，叫做 即係總之就好多呢啲躲改俾自己啦。 總之加新界喺前面就中 了，就係陳雷咁樣。 玩華納咯，即係我自己又改咗個躲叫華納手速王啦，即係我覺得自己玩俄羅斯方塊都真係幾唔錯嘅，華納手速王。自己改俾自己， 做啲咩強項咧？即係譬如頭先話籃球嗰個，你唔識嘅，但係即係你叫用呢個 term 去行走江湖。 應該話我越唔勁，越唔叻嗰啲咧，我就越有，即係唔知點解就覺得我要先攞咗個自信出嚟先。 係， 但係你話譬如我手作，我都覺得係唔錯嘅，但我唔會咁樣形容自己。 係， 即係你嗰啲華納手作王，即係我唔會有呢啲嘅，即係音樂啊，或者手作啊，呢啲真係我覺得我係有認真付出過嘅愛好咧，我就唔會去 亂咁嚟嘅。 可唔可以咁講，就係當你對一件事物嘅認知越多嘅時候，你就越覺得自己喺嗰件事情上係渺小啲嘅。 冇錯，即係譬如如果嗰樣嘢我係唔係好識嘅，即係譬如第一次有人教我射箭咁啦。得啦，簡單啦， 輕鬆啦， 望曬個紅心就得噶啦。一陣你就會見到有啲箭射埋去，即係唔知邊度嚟嘅箭，係啦，或者我最近又喺度諗到一句，我好招積，覺得真係好串啊！呢句好想 嚟啊嚟啊嚟啊嚟！ 即係例如我譬如公司前排因為屈機宣傳，就搞咗一個同啲歌迷一齊邀請啲歌迷上嚟同我玩馬步賽車嘅一個活動啦。 嗯， 跟住啲同事就同我讲咗句话，加油一阵。我唔好同我讲加油，弱者先需要加油。 就嗰啲，麻烦阵间揸快少少，我赶住车我助手落山。 哇、哦，好正好啊！咁你讲嗰时候，嗰时上嚟玩嘅 fans 系咪都喺度噶？ 系啊系啊。 佢哋知唔知道？你呢一面，定係可能真係有咁嘅機會見面先見到陳雷平時咁樣樣， 即係未至於串成咁嘅，因為我 大家知講笑嘅， 唔係因為重點係因為我真係覺得佢哋唔夠我抽，咁就冇必要咁串啦，咁即係就都會有翻一份都唔係好勁嘅啫，但係個內心就係一陣你就睇住 啦， 睇住嚟啦，即係嗰啲，即係我就唔會去到咁串嘅，係啦。 係， 我想問呢個圈入面同你玩過 Mario Kart 嘅，到底有幾多個人係輸過？唔係有幾多個人贏過你啊？不如調翻轉問啦。 嗱，其實我好開心，依家我哋咧有個成立咗一個叫錦田車隊啦。係。咁咧就係、是真係大家都做音樂嘅，但係圍埋都完全唔係傾音樂，都係關打機啊或者啲無聊嘢事。 係。 好開心，依家大家嘅實力係勢均力敵嘅。 係，終於等到佢哋追上嚟啦。 其实我 都调教有房啊！ 喂，其实我系后参与嘅，佢哋见到我系，佢哋有好几次都会形容，即系觉得我呢个故事好励志，因为我今年二月先至玩呢个游戏啦，即系跟住我喺YouTube 上面系恶补咗好多，点样行，拣咩车，啲菇用喺边个捷径先系最有效。 系。 我係就算我出外做嘢化緊妝整緊頭，我都係睇緊 YouTube 啲人行48條賽道嘅片，就係付出好多努力啦，希望可以成為大家嘅對手啦。 但我發覺我行得太快，sorry， 一到敲離開佢哋，跟住好開心，依家大家開始又發覺唔係玩玩下，大家就開始分享啦。咁我有時都會賽後，好啦好啦，同你哋講啦，即係就會分享翻自己真實嘅心得。結果我覺得依家大家都做得好好，即係就。唔淨係我贏啦，即係有好多上上落落啦，咁係好刺激嘅一件事。 真係認真起上嚟，陳女仔都驚啊！ 係咯， 係我哋係好認真對待，即係總之記得好記得嗰晚，因為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個車隊有小長安兩個啦，Mike Orange 啦，跟住張傑邦啦、岑靈兒啦，六個成員，跟住咧就加入咗。呢排就有兩個外敵啦，就真係好勁嘅，就係 Pandora 嘅Pandora 樂隊嘅 Michael 同 Tony。 嗯， 係。因為唔知點解，我已經覺得 Michael 一定係勁嘅。雖然佢有一次傾偈，佢話啊，拉布賽車我都 OK 㗎。雖然佢係咁講，唔知點解嗰下我個心寒一寒。 你 feel 到啦， 我 feel 到啊，我 feel 到佢唔係淨係 OK 咁簡單，唔知點解。咁我就未同佢真正揸過。咁就喺上次就係話屈機呢個同歌迷嘅爭霸戰之後咧，即送走咗啲歌迷之後，就有一個自己私底下嘅，我哋叫咩？係啦，即總之邀請同行嘅同事過嚟挑機，咁我就試下邀請 Tony 同 Michael。我同因為我唔可以邀請啲太渣嘅，即係如果唔係咧，我啲即車隊嘅人就會覺得喂都係麻麻地喎，即可能天線都未識就上嚟玩。唔知點解我就未，雖然未同佢哋玩過，但我對佢哋兩個好有信心。話唔知咧，我就想邀請佢哋睇下咩料咯。結果真係好勁，即係真係突然之間，即係佢哋兩兄弟係打沉曬我哋成個車隊。然後我哋就話唔得，公司個 mon 真係窒。我話我哋翻屋企撞。翻到屋企，我同阿咪同張傑邦同阿 Michael 四個人開始咗一場16場嘅賽事。哇！每一場都好緊湊，即係嗰啲一二三四名係調嚟調去。我哋每一場都係，即係大家都係， 即係喘曬氣啊！ 喘曬氣係嗰個興奮嘅感覺係好難形容。即係完咗之後，哇！大家花勁耐時間去討論翻頭先成16場嗰個緊張嘅心情，跟住張傑邦都話：我未試過揸16場揸到咁緊張。哇！我都係。咁但都講翻先啦，個16場最終個第一係我嘅，係啦，即係講翻先。 好嘢，好嘢。 我話 Michael 都有同我講，即係即刻同我講，喂，點解你翻到屋企同喺公司唔同啊？我話因為公司真係窒，我真係揸唔慣公司，有輕輕有少少 delay 已經影響我轉彎同漂移嗰個角度。 同埋仲有個 mon 爆咗少少添。 冇錯，喺個 口度 整翻啦，依家整 翻啦， 好影響啊，係。Sorry， 我係咪花好多時間？ 我想問，到底陳雷喺呢個 Mario Kart？得到的成功感大啊，定是做音乐那个成功感大呢？到而家我已经开始搞不清楚了。 其实同样咁大， 同样咁大啊！嗰阵有冇谂过挑战其他赛车 game 啊？其实 即系但系认真嗰啲类似咩头文字 D， 即系认真嘅车款嗰啲咧，我好似冇咁劲。 系 我唔知咧，即系因为 Mario Kart 有好多道具啊，你点样利用啲道具，即系点样去到。慎防別人攻擊，或者是保留最好的道具，呢些都是好考係智慧的，即是 謀略的競賽。 冇錯啊，仲同埋攻心計，即係佢唔淨係一個速度的比賽 你會睇頭文字 D 嘅？ 我原本冇，我是因為有一次邀請金田車隊嚟我屋企打機的時候，前一日，因為我哋大家將嗰日視為好慎重啦，我哋知道要玩48場，再加48場。 Formula One 咁樣。 係啦，跟住我前一日咧，我又睇咗《極速傳說》，又睇埋《頭文字 D》，即係要學識呢個溝渠走法。 同埋因為裏面好多金句，我覺得好適合咧。 冇錯，係啦，好適合。 我唔會輸俾同一個人 twice 呢啲咧，呢啲完全係打擊。 呢啲係打擊到對手嘅。 如果你差200cc，你炒咗啦。 所以Pandora嗰對兄弟係咪就係高橋啟介同埋高橋亮介？就是高橋兄弟咯，我就是問呢樣嘢，因為我想即刻諗到呢樣嘢。 其實主要是學啲金句啦。 係啦，你唔好同我講 FC 鬥咁。 洪家豪都成日讲呢啲，成日都唔知佢有一次咧，即系同啲我睇到佢同朋友啲小朋友玩啦，揸住人哋嗰啲玩具嗰啲对讲机啦，喺度话有九百六十， 有九百六十， 我嗰阵未睇，我唔知佢噏乜嘅，即系净系得啲男仔朋友识笑咯。我嗰阵未睇，我依家明佢讲紧啲乜，即系佢同个四岁嘅僆仔喺度对讲有九百六十嘅声，唔知噏乜。 黄家豪真系好无聊呢啲， 好无聊啊佢。 试试和你飞，二百 cc 已准备，齐集起点，随机猜到上降领，分分钟缠住你，对付你不可一世。I will fight you, I'll fight you， 赢个设计，撞到数三二一分开，出世抢手位，家族住玩乐未也要追得到你找。亦对照下游记，逐格试试来对比，练到手指也甩皮，纯属赛道，连揸镜阵亦有预备，谁求食云月你，竞技里的几心战 ，I will fight you, I'll fight you， 将你压扁，再见到终站先飞出归壳做甜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唐英杰案，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法官下星期二裁决。 代表控方的处理赴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说，煽动是指所有由被告向他人所作的沟通，不论是文字或行为。至于国安法第24条有关恐怖活动罪的条文，只需要证明被告有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意图，以及有针对人的严重暴力意图。他又质疑两名辩方专家证人并非中文或中史学者，研究对法庭理解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没帮助，法庭不应该采纳两人的证供。代表被告唐英杰的资深大律师郭兆铭反驳说，唐英杰当日遵守交通指示驾驶电单车，他的行为没有对社会造成重大伤害。对于控方质疑辩方专家证人对口号的研究过时，郭兆铭认为控方专家证人刘志鹏依赖几千年前的中文意思解读光复，比辩方专家更加过时。一名男子今朝在马鞍山行山时怀疑被洪水冲走，搜救人员经过大约6小时的搜索，下午大约4:30在现场寻获相信是事主的遗体。警方今朝10:多接报指，两男两女在马鞍山行山，报称其中一名中年男子在马大石间英雄瀑对开大约50米的位置被洪水冲走。消防话出动搜救人员到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亦有协助。特区政府表示，基于近日新加坡的确诊个案上升，现时并未具备条件启动航空旅游气泡。三方同意8月底视乎新加坡实施加强抗疫措施的成效和全球的情况，检视下一步安排。发言人说，两地政府一直留意新冠病毒疫情，尤其是新加坡疫情的发展，以决定香港和新加坡航空旅游气泡下一步安排。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黄昏6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北纬21.6度、东经112.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六天气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跟住常胜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告示打道去洪隧，跟住华润大厦较早前是有意外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交通咧亦都系车龙有待消散。洪隧的港岛入口而家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咧就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是七咸道南去洪隧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芜湖街。洪隧的其余两线过海，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军营，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湾仔北一带的交通，包括是龙汇道、会议道和博览道都是交通繁忙。在九龙区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慢慢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系来自香港少年领袖团嘅余心瑶。咁睇完呢套剧之后，我觉得会令我联想到制服团队里边啱啱入嚟嘅时候对未来嘅感觉同埋憧憬咯。 我系嚟自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阿 Mac。 咁我啱啱睇完呢一个号手就位，咁就发现佢呢一个剧系青春热血，而且有好多靓仔靓女。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嘅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蚊嘅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BSE 放榜真的很， 很咩？ 很兴奋又紧张又担心又期待，又苦恼又松一口气，心情真系既复杂又好似好亢奋咁啊！ 你咁百感交集，不如7月20和21号晚深宵2点打电话嚟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啦！ 一连两晚都有《轻谈点唱 DSE》， 我刘佩龙， 我岑亮会同你倾下偈，听下歌，我哋同你打打气。 其实我唔系 DSE 考生咯，我系天生杰型啊！ 冬奥开幕真的很兴奋， 咁兴奋净系唱歌又点就啊？日于上港台网站冬奥盛事共融体，用打气 emoji 同字句组成打气图像，表达你对港队嘅支持啦！ 喺社交平台分享打气图像嘅时候，加入 hashtag 冬奥盛事共融体，仲有机会得到运动纪念品添！ 即刻上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olympics 冬奥盛事共融体， 齐打气撑港队！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雷霆万钧，我想起遥遥的招式名。 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嘉宾咧有陈雷啦，咁我哋咧呢一 part 咧就会讲你嘅新派台作品啦。我想和你好好的， 啊系宣传新歌， 系啊系啦，系啦呢一 part 就 Mini 会讲呢首歌嘅， 轻轻得噶啦， 轻轻得啦系嘛， 因为讲翻车， 讲翻车， 因为咁样好唔同啊呢首歌， 系 啦。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先即系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觉得可能系亮点啊，或者背后有机会发生过嘅嘢，咁啊交俾你揭晓咁样。好啦，你边个叫先 啊？我先啦。 好啊， 因为今次咧呢一首歌咧，其实系同一个电影系 嗰个名嘅， 就系创作灵感系嚟自嗰套电影噶嘛，个同名嘅。咁然后我觉得咧，直歌嘅出现咧，其实系陈雷睇紧呢一套《我想和你好好的》嘅时候咧，其实个旋律已经出紧嚟噶啦。所以其实我谂系完咗个电影，翻到屋企已经搞掂，基本上是有了一个朗在这里，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好啊，我估埋你就揭晓。 好， 我想估呢今次这首歌的一个亮点，或者陈雷可能很想我不是听的时候留意到呢，就是这首歌的主要的乐器呢是钢琴。 嗯， 因为陈雷以往的作品八九成我听回呢都是吉他那些为主的。即使以前 Tracy 的慢歌都是吉他。但今次这一只就是钢琴。所以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咦有少少不同，但讲不出。但是就这样再找一下找一下的时候发现是这样钢琴贯穿成只有几少在你的作品。所以我想估的就是这一样东西，也是你觉得这一首歌特别的地方，也都想人留意到的东西。 嗯， 系啦，咁啊，交俾你揭晓我哋两个估嘅嘢， 都一半一半啦，大家都系，即 系 譬如讲翻奔神佢讲嘅咧，就系呢套戏其实我好早就已经睇咗噶啦， 系， 即系大概2013-2014年嗰阵睇咗，同成班姊妹好无聊咁一齐咧，一路食饭一路睇套戏啦，啊，都觉得好好睇，好深刻嘅，即系将一个小品嘅爱情故事，但系佢拍得好。真實令到你覺得好似，唉，我都曾經發生過，我身邊啲朋友都係咁樣嘅故事，即係嗰種感覺好強烈。咁咧，主要點解會想寫呢只歌就係， 原本在呢、這個上年，即係大家都不能夠出外國旅行啊，或者係因為我以前的創作不嬲都是很依賴搭交通工具或者飛機啊，去落、去異地的時候揾靈感，或者就喺嗰、那個即係飛機上、巴士上啊，咁我就去寫歌詞。咁然後當疫症發生的時候，我就要成日在家啦。我有一度是覺得我寫不到歌，死啦！我都不知啲靈感喺哪度嚟。 唔慣係咪？ 係啦。咁嗰陣我就再睇咗好多睇多咗好多書，然後又睇多咗好多戲。咁然後我就有好幾隻歌，即係都係攞咗人哋個戲名啦，戲名。即係呢隻我想和你好好的，其實唔係我寫過第一套，即係第一首用人哋嘅戲名做歌名嘅歌。咁仲有一首係比呢隻歌更早寫嘅，但係依家仲未出嘅。 叫咩名啊？即係參考咗邊套戲？ 投唔投得 都可以哦。但係嗰個就好笑啲啊！即係公司同事仲諗 投文字啲啦咁。原來第一隻 就係投文字啲佢，唔係即係公司同事仲喺度諗緊係咪要用呢個名？ 係 因為嗰隻歌名我叫龍蝦，其實係一套電影叫。Lobster， 哦，我知啊， 即係香港譯名叫《單身動物園》 okay. ， 因為我想講單身， okay. 然後我其實嗰隻歌裡面都係講好多呢套戲嘅內容啊，即係咪單身就係有罪啊，就要變成一隻動物啦、啊， 係， 咁如果係咁，我寧願做龍蝦啦，咁所以嗰隻隻其實係我第一隻寫嘅， 哦， 即係同電影有關嘅，咁、然後之後我又寫一啲同書本有關嘅。咁去到我想和你好好的呢，其實我係因為都係疫症啦，我就開始自己試下用琴嚟寫歌，上網學下點樣彈琴。咁而呢隻歌係我第一首用鋼琴寫出嚟嘅歌，咁所以又可以回應翻波城嘅，即係佢同鋼琴的確有啲關係，就係呢隻係我第一隻用鋼琴寫出嚟嘅歌啦，係啦。咁然後就寫完之後，我就覺得唔知點解個腦海就當其時都係好想圍繞住我睇過嘅書籍同電影，咁、我就諗起呢隻，我呢隻係一隻情歌嚟嘅，即係我就算 demo 都係好簡單，都係寫住 love song， 我知道佢係情歌，咁我就諗起我想和你好好的呢套電影，係、啦，咁所以我就寫咗呢份，即用呢個電影佢嘅中心嘅內容就寫咗落呢首歌度，所以佢個歌名我都覺得都係叫我想和你好好的。 系，咁所以就即系头先讲写个旋律嘅时候就谂住嗰样，咁、去到词方面系即系完成咗个旋律之后，系、咪就再即系深化啱啱你讲嘅嗰一样嘢，再谂下究竟点样仔细啲写咧咁？ 系啦系啦，冇错，即系同埋即系曾经都写完第一 part 之后，我都棘咗好耐，第二 part 写咩咧？ 系， 咁就开始又加下少少即系自己嘅一啲感受落去啦，咁、然后就跟住就都寫得好快，後期即係停完之後再落筆就寫得好快，就有咗依家大家睇到呢份歌詞啦。 嗯，因為我覺得呢個歌詞其實頭幾句咧，我覺得有畫面啦，同埋我 kind of 叫你有類似嘅經歷啦，即係同人哋約定，而個約定仲要係喺一個婚禮上面。 係係。 咁呢一個係呢、個橋段係即係可能電影裏面有啊，定係有朋友經歷，定係點樣而？一嚟就放呢一個情節落去咧、 其實我係我想用即係頭幾句，即係可能講婚禮啊，即係曾經我哋約定過，我哋要喺婚禮度做啲乜。咁、當然獻唱獻奏呢啲，其實都係想講話約定要做啲乜啫。咁然後點解我會想個頭用呢句就係曾經我哋都覺得呢段感情係堅固到可以走到去教堂嘅结婚嘅，但系最后都系敌唔过自己嘅自我啦，即系觉得所以可能你都要先照顾我感受，照顾我嘅不安全感嘅需要，咁所以就变咗一步一步，可能系令到对方觉得被操控啊，跟住就系即系谁想一世遭软禁都不转身啊！即系就慢慢慢慢有咗呢啲，即系成首歌完整咗佢咯。 系，因为你亦都讲到一个关系里边，即系会对对方要求啊、操控啊，啱唔啱？你觉得自己有几多个 percent 系即系同呢一种嘅状态有啲相近咧？ 我觉得我其实都系一个有咁样问题嘅人，但系我都好清楚自己呢个系一个问题。所以我每一次都会。我覺得我每一次都是很大的進步的，每一次都有很大的進步，但有時這個即譬如 疑心重呢個係啊，好似係我本身人設裏面最大最大嘅一個課題。點、樣可以令到自己疑心唔好咁重呢？咁樣即係呢個其實係我覺得我終身都要學習嘅。因為疑心重呢樣嘢，其實會令到你好多唔淨止感情關係，好多關係上你都會 唔信任， 令到對方覺得。喂，點解你咁？點解你咁諗啊？點解你唔信任啊？點解你唔信人咯、 啊？ 係啦，即係呢個係我自己覺得都係我嘅課題。所以其實即係佢呢隻歌，即係都有好大部分都係有自己嘅經歷喺裏邊咯。 係，你嗰種疑心重有冇一啲嘅例子係你都記得？哇，嗰陣時 連自己諗翻你都接受唔到嘅。 哇，好都好接受唔到嘅，即係自己諗翻，特別即係越細個啲嗰啲行為，唉，好赤裸添要傾呢啲，諗下先。疑心重，即係可能我都會因為架車我當啦。因為有條長嘅金毛頭髮㗎，即係可能類似啦，類似咁樣係啦。即係都會起疑心咯，即係都會因為呢樣嘢，或者係約定咗嘅時間話即係打俾你，但係遲咗嘅，搞咩啊？係 去咗邊？ 即係可能就咁樣都會覺得，同埋都會傾向係先往唔好嗰方面諗。即係呢啲我都寫落歌詞嘅。即係我依家都會係同自己講學識先諗啊。可能佢即係瞓著咗，瞓過龍啫。即係其實你可以咁諗，而唔係一下子就去到去咗邊啊？做緊咩啊？點解會咁㗎？即係就唔好咁諗。 咁但係呢一種多而體現喺即係可能感情生活上就會可能好負面。但係陳雷覺得自己本身正常日常生活係咪都係一個多憂慮嘅人嚟嘅咧？因為通常都係會係身，即係自己有好多唔安全嘅感覺，先會好多咁樣嘅行為咁樣。 反而日常生活我就覺得應該要多份， 即係諗 多啲， 唔好俾人呃。 冇錯，如果唔係就唔會又試過俾人呃錢啦，又差啲又陷入呢、這個。即係嗰啲 coupon 嗰啲電話騙局啦，就好易嗰啲一打俾我又信，即係話hello 佢話你係咪？因為我有時會亂報自己啲姓啊，係咪何小姐啊？跟住我話係啊，咁啊，即係求其都係係啊， 佢就好開心就 跟住佢話係啊，佢話記唔記得之前打過俾你做個問卷咧？因為我哋公司咧揀翻頭500位做問卷嘅朋友啦，就會送翻份禮物，咁你就咁啊頭500位啦。咁送嘅禮物呢就係、咩澳洲彩虹口罩啦，同埋咩酒店嘅唔知 幾日幾夜 嘅乜乜啦，咁我就覺得唔知點解覺得好正，我瞓緊覺添，佢嘈醒我，即係我都要傾埋落去，即係我係要坐起身同佢傾，我覺得太正啦呢個禮物，澳洲彩虹口罩25個，係啊，即係我覺得好正，跟住我就坐起身同佢傾。 即系重点唔系嗰个酒店，系个彩 虹口罩啫。系啊， 因为酒店我去唔到啊嘛，暂时。 系， 但都觉得好傻噶啦，同埋主要觉得自己好幸运啊，同埋因为我真系回想起，我真系好似用何小姐做过人哋电话，我真系有嘅，因为即系我通常可能佢话阻你少少时间乜乜乜，有啲我就会即系如果佢一嚟就系做，即系同我讲话宣传嗰啲，我就会即刻直接 cut 线嘅。但佢係嗰啲真係好快嘅啫，真係少少時間嘅啫，即係 挨到兩蚊。 好啦，跟住就開始話請問小姐貴姓啊？咁我記得我就好似曾經都有好快快姓何嘅咁樣，即係我就覺得係我啦，係我啊，佢唔係白撞，我真係用何小姐做過即係呢啲 做呢啲訪問，真係有口罩咋可以？ 冇錯，傾咗半個鐘之後cut 咗線之後。因為我曾經，我唔記得有冇分享過，我真係中過電話騙案，俾人呃咗25,000人民幣啦，係啦。我曾經有個咁嘅經歷，咁呢個又話送嘢，雖然我覺得，因為佢係約我交收嘅，佢仲要同我傾偈，佢話你今晚可唔可以過嚟？我今晚唔得，哎呀，點解唔得啊？係咪有朋友去你屋企啊？個係啊，搞咩啊？哦。系咪 系 啊？系咪冇得出去食饭？大家约翻屋企食，我系啊，约咗翻屋企打边炉，咁样同佢倾呢啲 咁好送啊，咁样嗰啲啊， 跟住点样演变到？ 即系佢话我都好中意打边炉嘅，跟住我开始觉得佢讲得有啲多，我话系咁我哋可唔可以约听日啊？我仲要主动同佢讲可唔可以约第日？吓，所以我 cut 咗线之后，我都有再问下身边嘅朋友啦，有试过喺 Facebook 嗰度话，我头先收到咁样嘅电话，大家觉得？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骗案啊？下面一大批人说 假嘅，假嘅，假假假嘅。跟住開始真係有個同事留言俾我，佢話。我阿媽係真係去咗攞到口罩同埋嗰個嗰、那個酒店嗰啲，但係困獸鬥咗大半日咯。 哦， 即係而且係要到去，要去到可能佢話要去到我阿媽嗰種師奶嗰啲，嗰啲你先至可以鬥得贏佢咯。如果唔係你呢啲 就收咗你張八達通啊， 係啊，唔知又要點 啊，叫你 join 咗個會籍先可以攞呢啲嘢咁。 啲嘢咁咯。 系啦，总之我就觉得其实我生活上系应该多翻啲疑心嘅。 系咯，反而你应该有嗰啲，你又冇乜，即系两万蚊门端可以咁样冇咗。 系啊， 所以陈雷真系一个好有趣、好单纯嘅人嚟噶，大家唔好呃佢啊。 系啊，我有一次波城都有。讲大话，唔知话边个系你细佬啊？ 搞错啊，波城你啊， 好似话涉系我细。 系啦系啦，我真系信啊，系啊。 咁佢哋又真系孖生兄弟嚟嘅。 个样好似啊嘛，跟住你又信啊，跟住。 系啊系啊，信。 咁就譬如呢只歌啱啱你譬如话系即系第一次用琴去咁样去创作啦。咁、完成咗嘅时候，呢、這个 demo 搞掂，咁可能去俾同事或者俾其他人听嘅时候，有冇嗰份担心定系有信心嘅？其实嗰阵时嘅状态。 我都有信心㗎，即係我特別完成好曬成份歌詞，我自己覺得感動到我自己嘅、我就會有信心，係啦。咁然後我就 send 俾個同事聽啦，咁佢就話：佢喂搞喊人嘅，佢就有咁樣講，即係佢都好中，即係佢就覺得即係哇睇到都好心痛，即係佢有個咁樣嘅感覺。咁同埋不過我公司都好好嘅，即係基本上佢哋都冇乜限制嘅，即係你想出隻屈機咁樣又可以。屈機我都好自信，我都覺得自己份歌詞寫到嗰啲再見到終站先飛出歸學遭天險嗰啲，我都係沾沾自喜咗。 可以寫一隻咁嘅歌， 可以寫得咁入肉啊！那個痛啊，那個想詛咒人哋個痛，我寫咗入歌詞，我覺得好。 大佬你職業車手嚟㗎啦嘛，你已經係。 冇錯，跟住所以我就我都係有信心，即係覺得公司都應該冇問題嘅呢隻，咁、所以就都好快問咯。啊，想揾邊個監製啊？有冇自己內心有冇心目中嘅人選？ 咁阿 Bird 就第一次合作係咪？ 冇錯，咁我第一時間都係諗想揾阿 Bird 嘅，係啦，因為譬如我都有留意阿 Bird 可能幫 Juno 啊，幫阿 K 啊，幫個小巧啊去做嘅一啲歌，我覺得係佢雖然係情歌或者即係抒情歌。但是他有份氣質在那裡，即是不是那麼 K 歌的一種做法啦、所以我就覺得我都想這首歌是一隻有氣質的編曲、所以我就找了 Bird， 那 Bird 就交了這首歌給 Perry 啦去幫我編曲啦，即是他也都是幫我編熒光的那個音樂人。 咁因为到真係可以即係录音嘅时候可以见到阿 Bird 啦，即係 初次见面。 初次见面啦。咁有冇发现到就係阿 Bird 呢一位监制啦，佢又有啲咩可能做法上或者佢同你嘅过程当中可能与以往有啲唔同，或者佢有一种做法就令到明白啊点解你见到佢嘅作品係有一种气质睇到呢咁。 是喎、你咁講完我都覺得，因為阿 Bird 係好似好陰好温柔，我想講陰柔都有少少嘅陰柔加温柔啦，即係講嘢好細聲啊，好斯文啊，即係成個錄音室你主要都係聽到我把聲噼哩啪啦，不過我都係因為佢影響我都講嘅斯文啲啊咁樣，即係你覺得佢好温柔嘅，即係所以我覺得感覺上佢都係一個有氣質嘅人，所以佢做出嚟嘅，或者佢選擇用嘅人都係我覺得即係今次呢個合作，我都覺得好啱數咯。 咁佢編嘅時候就啱啱講到就交咗去Perry 嗰度啦。其實我覺得呢首歌嗰、那個arrangement 上咧，嗰、那個開頭我覺得幾有趣，因為第一次聽我咦係咪個頭係冇嘢，跟住再聽真，佢其實係有一個情景咁樣，嗰、個係。 嗰、那個其實係我 demo 咧，我錄 demo 就係錄到我打開個琴嘅聲啦，係 咯 係 咯， 同埋只貓喺後面叫嘅聲啦，跟住佢就都攞咗我 demo 嘅呢個環境聲，即係因為覺得嗰、那個孤獨嘅感覺就係、是，即係你真係想形容你自己一個唱緊一隻歌去懷念呢個人，你唔會喺前面再搞一段 intro 啊，彈可能你。打開個琴，深呼吸一下，你就會想唱、想寫呢一隻歌落嚟。所以我覺得呢個 intro 啦，環境聲嘅 intro， 我覺得係好啱呢首歌咯。 系啊，所以系咯，我都就系估紧就系佢揭琴嗰下， 系啊系啊， 即系嗰啲声， 有嗰啲环境声啊。 系，咁、所以就陈雷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我想和你好好的嘅，咁就亦都期待啊！你头先讲有一啲之前可能都系 inspire from 一啲电影 龙虾， 系啊龙虾嗰 啲龙虾， 暂定嘅 龙虾，你唔知啊， 到时出嚟唔系呢个名啊， 可能唔系呢个名， 系啦，即系嗰啲嘅作品之后会唔会亦都大家都可以听得到嘅？好啊，今日再次多谢同我哋介绍呢首派台作品 ，thank you，thank you。 曾约定，那天与彼此分离中，你穿西装献奏，我穿婚纱献唱。谁不知那一起抱写的爱歌，现今怎只有我？夜半在黑暗里独奏，是我不懂爱，让你感到没自由。宁愿放手，太多的争拗，让爱逼进绝路，怎向前走？幻想好好的跟你抱拥，谁知竟亲手将爱告终。曾说过要合力对抗疾病跟苦痛，何不好好的相信对方？何以要推测最坏结果？引力法则已生效，将你跟我吸进漩涡。再也退不回当初， 同陈雷倾完一粒钟嘅访问，今日最后带俾大家嘅系陈雷嘅最新派台作品《我想和你好好的》。